我自己都觉得不太想吃什么东西了， 太热呀，没有胃口啊。 对啊，因为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普遍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觉得哎呀，天热，然后这个犯恶心，头晕，这个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不知道想吃点什么。基本上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吃一点冷餐、冷食， 是， 比如说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过冷面， 对， 酸酸甜甜的哈，那个汁儿能当饮料喝，特别好喝。然后还有这个轻食，轻食现在也算是都市白领的一种，非常青睐的一种食品吧。比如说有这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沙拉，然后金枪鱼的三明治等等的哈，也算是有一点点偏西餐快餐的那种感觉了。 对， 那其实还有一种冷食，夏天的时候我个人也是蛮比较喜欢吃的，日料， 哎，刺身， 对，寿司之类的，因为都是冷的嘛。所以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一般说到刺身，大家第一反应就知道啊，要去日料店吃， 对，三文鱼， 对，什么姜太无二啊， 是 这个，还有什么叫哎那家寿司店叫什么来着，特别好吃的那家， 池田寿司， 哎，对对对，忽然之间想不起来了，等等等等的哈，很多这个连锁的寿司店，那在北京一直以来的生意也都是特别火的。但是哈，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啊，刺身这个东西真的它不是日本的， 不是日本的 对，刺身是发源于中国， 中国 古代时候就有的 哦。 中国古代的不能说老百姓，是王官贵族，贵族们特别喜欢吃的就是刺身，它发源于中国。但是为什么后来说日本做火了，中国慢慢慢慢的这个刺身的这个美食给没落了呢？ 对啊，是啊，都说这个刺身是日本的一种时尚美食。 对啊， 对啊， 其实日本的刺身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原因哈，其实就是一点，因为中国古代时候的刺身啊，大多数这个鱼类嘛都是以淡水鱼为主的。 是， 但是你知道吗，淡水鱼鱼内当中含的比如说寄生虫啊， 包括细菌 啊，细菌啊， 会多一些， 真菌啊，对，它比海水里面的是要多的，又有点超标，所以经常可能就会出现吃了闹肚子呀等等的这种情况。 是， 于是慢慢慢慢在中国就没落了。后来传到日本火起来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岛国， 是，四周环海， 对呀，日本人吃刺身呢就全部是用海鱼来做的刺身，它没有淡水鱼，所以呢这个刺身在日本就慢慢慢慢发扬光大起来了。一直到近几年呢，这个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然后又传回到了国内，特别受年轻人们青睐，像三文鱼寿司， 对， 然后这个 金枪鱼， 哎，金枪鱼，还有那个贝类的等等的， 是。 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刺身的相关话题。你喜欢吃刺身吗？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刺身为什么叫刺身，也是一个比较偏冷门的知识哈。 啊，为什么不叫生鱼片啊？ 它也叫生鱼片啊。 对，但是刺身听一听刺身，感觉哎呀，这个 像纹身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这个名字很高大上的感觉。说剩一片，哎呦，好，这个觉得没有档次啊。 还好啦，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说咱晚上吃刺身去吧，感觉哎呦，找个日料店好贵的感觉。说晚上吃生鱼片去吧， 就觉得像村里进城的是吗？啊，就不懂这种比较高大上的这种称呼。其实这样，我们马上到了广告时间了，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听众来回答一下，好不 好？ 看我们有没有听众知道刺身也是生鱼片哈，它为什么会有刺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听起来有点，我初高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名词，感觉是纹身吗？什么 刺身？ 对， 纹身叫刺青， 对，有点那种感觉哈，都弄不明白。那我们听众哈，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听众这个百度小百科这种的 知道哈。 对，好了，那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刺身。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博学多才的听众哈，拭目以待。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

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伴随着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哈，仙童客栈又和您见面了，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今天我们大家聊的话题哈是刺身， 对， 我们有一位听众哈，这个名字真的不错，叫百科全书， 真有叫百科全书的， 对，他还真的叫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和我们说，刚听了尾巴是在聊刺身的历史吗？是的，没错的，他和我们普及哈，说刺身起源于中国古代，那个时候呢叫鱼喙，东汉的时候就有记载了。鲜鱼或者是贝来切片蘸料而食，后来呢才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你答得非常对，你不愧叫百科全书，让我来猜猜你是脑子里的知识呢还是去百度的知识呢？好了，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哈，说刺身为什么叫刺身呢？这个名字有一点点的讲究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生鱼片这个东西呢，我们是不吃鱼皮的， 对 对吧？ 嗯， 只是吃鱼肉。你看呢，给你一个两份，就一种两种三种鱼的时候，可能你能区分得开。 嗯， 但是样数多了的时候，你根本你就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了。 对，不知道吃哪条鱼了。 对，比如说你是卖刺身的那个人，人说我要一个三文鱼刺身，好吗？现在人知道了哈，你看从这个颜色区分，但是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可能颜色都是差不多的 ， 你根本区分不开哪个是哪个，怎么办呢？于是呢，勤劳聪明智慧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呢，就片完那个鱼之后，用了一小块鱼皮，把它放到鱼肉上面，找一根牙签之类的，哎，往上一插，这样要买什么鱼，买什么刺身，或者说这个鱼是哪片鱼的刺身，一看鱼皮就明白了， 哦，一目了然了。 对呀，于是呢，因为它是用根棍儿嘛，类似于牙签的东西，把鱼皮给刺到这个鱼的身上的，所以，哎，就流传了这么一个名儿叫刺身。 哎呦，好， 一直到现在的时候，虽然咱们不用这种方法去区别这个鱼的品类了，但是这个名字呢还是一直流传了下来。 是 其实我们有很多，哎，你看哈，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的什么 小龙虾 啊，那前天呢 是这个街边美食， 对，比如说过桥米线，为什么要叫过桥， 对， 啊，不叫过河过海呢？干嘛要过桥呢？ 对， 还有这个 鸡公煲，对，为什么不叫公鸡煲呢？ 对，很多很多这样，还有肉夹馍，对不 对？ 为什么不是馍夹肉呢？我觉得其实关于美食的这个名字还真的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在里面，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刺身哈。好啦，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刺身，你最喜欢吃什么呢？我个人最喜欢是三文鱼，来采访一下貂蝉，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寿司了， 啊，就不喜欢单纯的吃刺身，一定要就着米饭是吧？ 对，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生的东西的人，对，包括我吃三文鱼都要给它煮熟了再吃。 三文鱼煮熟吃啊？那能吃吗？ 可以吃啊，就跟正常的鱼肉是一样的。 那多没劲呢，那你干嘛还要去吃三文鱼？你可以买便宜点的鱼，对不对？ 那不一样啊，感觉我吃的这个是三文鱼，而不是别的鱼，而不是草鱼， 就心理上有一种 安慰， 高高在上的感觉是吧？ 对，因为我从小有一种习惯是不吃生食的。 哎，真的不吃吗？貂蝉， 我真的 不吃， 不吃，就是偶尔会吃一口，但也是吃的。 比如说那个寿司上面如果放一点点的话， 这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给你一盘单纯的刺身的话，你就 不 吃了。 我 不 吃， 哇， 可能会吃一口，绝对就只有一口，不会吃第二口。 我吃寿司的时候，永远都是那个三文鱼啊，一盘成盘吃。你像咱们有一个常年的合作的老伙伴哈，在，叫新港海鲜，就在房山哈。 是， 他们家是自助的形式，每次我去新港吃海鲜的时候，因为自助嘛，自助啊，想拿多少拿多少，想吃多少 吃 多少，吃 饱为止，吃爽为止。 对啊，你要到日料店去吃三文鱼，那多贵啊。 真的是好贵，一 份 儿对68、98甚至128， 98可能会有一点夸张了。三文鱼的价钱还是比较亲民的，基本上会68，稍微便宜一点的38的也有，但是它是视量多量少而决定的。你比如说像38的吧，可能里面只有那么6片左右，最多也就8片了。所以我特别喜欢去吃新港的自助。每次去吃这个自助的时候，我那个三文鱼，我一盘一盘的端了，一盘在我面前放不超过5分钟。 好了，我见识过， 真的不超过5分钟。所以我个人就特别特别喜欢吃哈，不知道我们这个其他听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爱好，喜欢吃三文鱼的，或者说你喜欢吃？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吃贝类。 北极贝， 对，哎呦，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个北极贝的口感，但是他吃北极贝的那个感觉啊，和我吃三文鱼真的是有的一拼了。我们俩人出去吃饭的时候，就一人一盘，5分钟就消灭了，我们几乎是比着谁吃的快的那种，然后马上再接着去拿下一盘。 是， 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吃一点这种冰冰凉的感觉还蛮不错。但是真的友情提醒大家哈，生食不要吃太多了， 对，容易拉肚子，对肠胃不好， 是 好吃也要适量，不能吃多了， 一定要适量。虽然说现在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发达，包括人们吃东西的讲究吧，你看很多人吃牛排比较喜欢吃3分熟的带着血的，虽然现在的这个杀菌的技术啊， 已经很好了，但是 还是会有会有 一 些微生物， 对，小的细菌什么之类的， 所以大家提醒哈，好吃没关系，切记适量， 对，适量 多吃了， 对。 好的，那先到客栈，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古巨基两小无猜。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端午三天哪里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更有静阳独家特产雄安白洋淀生态鸭蛋赠送。83790100，金梁路廊伐路口北。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捷克共和国，一个世人心中不曾遗忘的深刻名字，在这个陌生国度里，暗藏被遗忘的美丽及亘古的艺术杰作。你还记得鼹鼠的故事吗？还有课本上的布拉格之春，当年曾经辉煌的军工大国，宛若童话世界的中世纪小镇，米兰昆德拉笔下全球第一个整座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布拉格之恋，走进捷克。 捷克共和国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捷克绿卡可合法通行欧盟各国，并可长期在欧盟成员国居留生活。捷克于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

幸福在靠近，我可以放弃你，忘记你，不再眷恋着你。又一年，又三年，又是落叶满地。只要等到你是你，只要你快乐，我会祝福你。但已经有一年，又三年，又是一个世纪，又春天，又夏天，又是落叶满地。你还守着你自己，不让幸福再靠近。我可以放弃你，忘记你，不再眷恋着你。又一年，又三年，又是落叶满地。只要等到你是你，只要你快乐，我会祝福你。 神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欢迎仙偷客栈，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点冷食，什么冷食呢？就是最近特别受年轻人所喜欢的一个潮流的食品哈，冷食刺身。那刺身呢？一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有一次非常痛苦的经历。 嗯，怎么了？ 貂蝉记不记得曾经我有一天说吃坏东西请假了？ 嗯，是。 记得吗？ 想起来了。 有一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嗯，我知道，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是吧？当时是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出去吃饭，那天晚上其实没有吃寿司，吃的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总之是在商场里面，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就看到忘记哪一家寿司店了，当天没有卖完的一些寿司，所以就拿出来说搞活动，做活动因为比较便宜嘛，我就买了，促 销价格就买了， 对，因为晚上要关门了，所以我就买了一大堆回家了。买了一堆回家呢，当时晚上就嘴馋，就吃了几块。但是因为已经吃过饭了，毕竟还是吃不下去了。我就没有放冰箱。 就放在外面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天还不热，应该是春天时候的事儿。没有放冰箱，第二天早晨起来呢，我就把它给当早餐吃了。好家伙。 哎呦，完了。 我三天吧差不多啊，我整个人三天才缓过神来了。 是 应该算是，不能说是轻微的，算也不能说是重度的，应该算是中度的食物中毒。所以到后来，哎呦，真的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难受啊，后悔啊，干嘛要嘴馋啊。当然了，一直到现在哈，这个四娘我都不是特别清楚，你说这个如果当天没有吃完的刺身放到冰箱保鲜之后，第二天再直接食用有没有问题？有人说有问题，有人说没有问题。 冷冻可以吗？ 冷冻千万不要。 为什么？ 冷冻一定不要冻，因为冷冻的那个温度太低，你拿出来就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啊。 也不行。 对，不行，因为保鲜的话，你看哈，咱们比如说晚上去吃的饭吧，有很多时候它可能那个食材，它并不是说那个鱼是晚上才杀的，它也是在经过在 一段时间 里面，对，它也是放在干冰啊或者冰块上面的，所以说这个保鲜应该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尽量不要吃， 对，一定要吃新鲜的。 对，你像我这种情况，当天晚上没有吃完，没有放冰箱，第二天早晨吃的。切身的实际例子提醒大家，友情提示啊，不要向我学习。 对， 我真的是三天都没有缓过来。 提醒咱们听众哈，一定要吃新鲜的。对， 上吐下泻呀，那整三天简直了。 好了，那其实这个三文鱼也好，北极贝也好，青虾也好，龙虾也好， 对， 这些刺身呢，不得不说哈，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 嗯，是。 嗯，来让貂蝉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对，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嗯，而且呢是质地柔软的，易咀嚼消化的优质蛋白质， 嗯， 它很好消化。 嗯， 对。它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与微量矿物质， 嗯 嗯，脂肪含量低， 嗯， 却含有不少的 DHA 等系列的脂肪酸， 嗯 嗯，说可以说吃这个生鱼片不容易发胖， 嗯，就是对人体还蛮不错的， 嗯，对， 还有吗？ 嗯，称得上是营养丰富且容易吸收的好物质， 嗯，对，价钱也挺好的，就是说刺身这个东西确实作为咱们现在都市的白领来说哈， 嗯， 这个一个礼拜吃个一顿两顿三顿大家都消费得起， 嗯， 你要天天吃的话这确实有点受不了， 嗯，对，嗯，不仅这个钱包受不了，这个人身体也受不了，太有营养也不行啊， 是。是而且这个寿司哈，告诉大家，我们入口之前一定要蘸上这个， 嗯， 芥末呀， 嗯， 然后酱油啊， 嗯， 之类的，哎，调一调味儿。其实您知道吗？它不只是一个调味儿的作用，还可以消除，比如说，有些鱼不得不否认，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腥味儿的， 嗯， 嗯，让您一入口的时候，这个口感会更加的酸爽一点哈， 嗯，没错。 同时也提醒大家哈，思娘我特别想给大家支一个小妙招，我们很多时候吃寿司或者是吃刺身的时候不小心芥末蘸多了， 哎呦辣呀， 那个时候真的是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一会儿思娘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一旦您不小心蘸多了的时候， 嗯， 怎么样快速的让你在几个呼吸之间把这个感觉给消下去， 哦， 特别好用，嗯， 这个好方法哈， 哎，一会儿我先卖个关子，嗯，我们先来进广告哈，广回来之后给大家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5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5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启辰七座 M50V 全新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搜索实时热点， 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新华社消息，房山区3.3万亩林场将变身森林公园。这片林子位于房山大安山乡和门头沟斋堂镇之间的山梁上，平均海拔1300米，拥有一片10000多亩的落叶松林，是本市最大的人工落叶松林。随着5月19号，精美集团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签署移交协议，这个原本隶属于企业的林场正式转变为市园林系统的直管林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表示，力争用5到10年的时间，将京西林场建设成为森林资源丰富、森林景观优美、生态功能完善、市民喜爱的森林公园。北京日报消息，今年北京将严控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二环内禁止新增建设用地，四环内严控新增建设用地。22号，市规划国土委发布2017年度绩效任务，严格落实新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严格管控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非常的异域风情，来自沙宝亮1314我们的电乐哈，先头客栈的电乐永远都是这么的 欢快，对，有节奏感。 对，是，那伴随着这个节奏感，我这个和貂蝉也是越来越饿了。那么节目的最后也是给大家推荐几家吃刺身的店吧，好不好？ 嗯，好。 刚才貂蝉在那和我说，说有一个朋友问了他一个问题， 嗯， 说你觉得三个人吃饭花多少钱合适啊？ 嗯，我这一想，哎，是要请我吃饭吗？我还想说多少钱合适啊？结果不是， 结果是怎么回事呢？ 结果跟我讲啊，哎呀，我这闲的没事儿，闲太无聊嘛，找朋友玩，就找朋友玩去了。 嗯， 朋友说，那你今天来请客吃饭吧。 然后呢， 酱菜我爸吃日料吧。 嗯， 我这朋友呢也是喜欢吃刺身的，那就去吧。对，三个人花了900多， 回来之后心疼的要命，是吧？肝都在颤了。 回来跟我讲，再也不去找他们了， 肝都在颤了哈。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嗯， 就是你看姜太，我有的时候就特别馋刺身。大家知道我有一毛病，就是我要想吃什么的时候，我真的会连着吃三天。然后这个，当然吃姜太五二连吃三天，确实这个钱包有点受不了。我比较喜欢订外卖， 订外卖吃。 对，在我附近呢有一家池田寿司。 嗯， 池田寿司美团外卖的价钱是满60减20，满68减24可能是吧。 嗯， 大约具体多少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满60多块钱减20多块钱。然后呢，池田寿司的里面有三文鱼刺身。三文鱼刺身呢，它量不大哈，它12块钱一份儿。 嗯， 这一份里面大约是厚切的三片 三文鱼， 三片还是四片的，都是厚切，切的还蛮厚的，3-4片12块钱一份儿。所以每次呢，我都会点他们家，我一个人点三份，点四份三文鱼刺身。 嗯， 你看我点四份就是48块钱了。 嗯， 然后我再点上几个手握的寿司去。 嗯， 基本上就吃饱了，60多块钱，它还有一个满减。 嗯， 减完了之后40多块钱。 嗯， 对，40多块钱我可以吃三文鱼吃到爽。是不是？快夸夸我。嗯，是不是一个 好聪明。 对，不， 好会 夸我。对， 好会过日子。 是的是的。嗯，但没办法，吃货嘛，你必须要衡量好自己的钱包和自己的胃。嗯，对不对？好了，那这个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了一个关于芥末的话题哈，说你万一吃三文鱼吃这个刺身的时候，芥末沾多了，哎呦呦呦，辣的 怎么办 呢？嗯，我们有一位听众和我们就分享了一下，俩蛤蟆说哈，说赶紧闻一下白酒就能够解芥末了的，芥末的辣。 啊， 很多人都这么说。嗯 嗯， 白酒是解辣的，我甚至见过有人在辣根里面点上2滴白酒。 哦，就不会那么冲了。 对对对，因为当时是一起吃饭嘛，我正好是我面前的那个芥末吃完了，于是我就蘸了他盘里的一下，哇。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嗯，一入口全是白酒的味道。来了，我四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更简便一点的方法。如果你身边没有白酒，嗯，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 告诉大家哈，大口的先吸气，用嘴巴大口的吸气。 嗯， 吸进来之后呢，闭上嘴巴，用鼻子往外呼。 哦， 大口的用嘴吸气，用鼻子呼气，大约你大口呼上个3到4次，这个芥末的冲味儿基本上就差不多没了。 嗯 嗯，所以这个小妙招哈，大家一定记住了。或者您也可以用鼻子吸气，用嘴呼气，总之就是口腔和鼻腔一个进一个出，然后多循环几下，大口的使劲的把你这鼻腔里的这个非常冲的芥末的辣味儿就直接就给排出体外了。 嗯， 就给呼出去了。这个方法真的是屡试不爽，特别的好用哈，啊，很管用。 嗯， 好了，那今天的先头客栈马上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嗯， 我们晚上四娘我决定再点一份池田的